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听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牛奶啊，牛奶这产品在我们北广购物这个平台上卖的最近一直特别不错，销量很好。今天啊，我们依然把德亚牛奶的销售总监伟洲请回到我们节目中来。今天伟洲要带给大家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德亚牛奶要做促销销售了啊，大家可以拿到更实惠的一个价格，买到来自于德国啊原瓶原装进口的德亚牛奶了啊。 很高兴再次来到北广购物，为大家带来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德亚牛奶。这个品牌来说的话，是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品牌赞助商，梅西、C 罗这些大牌的球星喝的放心健康的牛奶都是来自于我们德亚牛奶的。但是之前的北广购物价格是238.60元，而我们今天直降39元，只需199，您就可以带回去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60罐的德亚牛奶了。 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知道啊，原来我们是60罐是238元，今天是直降，只要199元，同样规格的60罐拿回家没有问题。 嗯，没错。 那这个市场上一罐啊要卖到5块钱6块钱啊， 是 不一定在商场里面不一定，有的是卖5.9块，有的卖6.1块。那今天其实我觉得啊，原来咱们那价格啊已经够实惠的了啊，238元60罐，合一瓶是3.9元，不到4块钱。 没错， 今天又做了一个促销的一个价格，199元，您就会拿回家60罐来自于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德亚牛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我们产品，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哎呀，今天真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机会哈！德亚牛奶60罐，您只要199元，合一罐也就是3.3块，那这个价格你在市场上是永远看不到的， 国产牛奶都买不到的价格。很多阿姨妈妈在说，哎，这个降价了，是不是品质打折了？是不是保质期快过半了？但是我在这里承诺大家，所有在北广购物买到的德亚牛奶都是高品质的牛奶，是专柜正品的牛奶，保证最新鲜批次。你买回去最起码可以用到6个月以上的最新鲜批次，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囤几组，需要补钙了，需要营养了，所以说多每天喝一杯牛奶，强壮一个家庭，强壮一个民族，强壮一个国家。 哎，真是，现在我们在商场超市里边买这个就是国产的牛奶啊，什么品牌咱不说了， 是 就那个利乐枕包装一就是一袋也要3.多元， 是 有的还要4.多元。 没错，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样的品牌，怎么5块多6块多，究竟贵在什么地方。但凡是喝过德亚牛奶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听到今天这个价格一定会立刻拿起电话再次订购。 是， 再说一下今天价格非常优惠，直降啊，我们199元可以买到60罐，原来我们平台是卖238，市场上更贵了，5块钱6块钱一盒，今天是199买到60盒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德亚牛奶，合一瓶只要3.3元，抓住机会啊，赶紧拨打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伟洲啊，就是之前咱们听众啊通过我们电话买回家了这德亚牛奶，就说这德亚牛奶特别醇厚的味道，跟其他牛奶感觉啊就是不一样。那你说一说这个德亚牛奶它怎么能够做到味道是如此的好，而且感觉是如此的醇厚？ 因为德亚牛奶的奶牛选自德国名种牛荷斯坦牛，它吃的草是天然的牧草，绝不吃添加剂、防腐剂、人工饲料，喝的每一滴水都是来自莱茵河畔的泉水，所以说它是听着音乐按着磨产出的牛奶，所以说才能产出高品质的牛奶。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了3.3%，而远远高出国标20%。同时钙含量来说的话，做到了每100毫升120毫克，也远远高出国标。所以说放心健康的牛奶，西甲官方合作的品牌就是来自于我们德亚的高品质的牛奶。 刚才说是什么牛？ 荷斯坦牛。 荷斯坦牛啊，这个牛是 世界名种牛 哦。 所以说它产出来的牛奶呢才是高品质的、高钙的、高蛋白的。 哦，牛种不一样， 是， 所以产出的这个牛奶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咱们国家也有这个奶牛， 是， 但是呢我们说一个历史，就是我们国家这牛啊牛种啊最早都是耕地的黄牛，都是耕牛，但是在国外，在德国，在欧洲啊，

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春节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我们一个老产品，也是一款明星产品。但是明星产品呢，今天将在此档节目当中焕发新颜哈。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欧格斯家用制氧机。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欧格斯家用制氧机的市场代表乐怡。乐怡你好。 主持人你好，今天很高兴做客北广购物的节目，也希望今天呢把欧格斯的制氧机来分享给所有的新老会员朋友，为大家的健康送上一份呵护。 你别说哈，这个欧格斯家用制氧机在我们北广购物平台上销售这样的一段时间以来啊，确实市场反馈还是不错的，很多朋友都在反映这个产品有很多的优点啊，比如说它确实在家庭生活里边帮了大忙了。 是。 另外呢，这款产品呢，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亲朋好友，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没错。 可以说这个产品呢，在我们北广购物上是得到了咱们听众朋友的认可的。 是，其实现在相对于市面上一些这个五花八门的品牌啊，首先我们是有到德国欧格斯的这样一个品牌来做到一份放心和保障。其次呢，我们的制氧方式是一种物理式的制氧方式，也就是说在后期的过程中不需要再去换一些制氧包，所以呢就没有有到一些后续的费用的一些增加。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核心部件，无油压缩机啊，也是采用到德国的技术，至少能够保证到使用十年是没有到问题的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把欧格斯制氧机这一款我们北广购物也算是明星产品啊，请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再次为大家来推荐来介绍。当然了，今天啊还有一个惊喜呢要告诉大家哈，把这个产品的厂方的负责人刘波啊也把他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送更多的惊喜哈。刘波你好啊，刘总。 主持人好，各位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我能够代表德国欧格斯来到了北广购物，很高兴也很兴奋。今天我不单只是我自己一个人来了 啊， 我代表德国欧格斯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更大的惊喜 啊， 也就是我们的手腕式便携的一个血压仪。 血压仪，手腕便携的一个血压仪哈。 对， 这个产品您必须得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送给听众朋友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啊，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啊，我们就送。这也代表我们欧格斯对北广购物的一份支持。 好，没有问题哈，因为也是算给咱们北广购物听众的一种回馈哈。 对， 依然是这个欧格斯的制氧机的产品，买主品。同时我们之前还有一个，我记得还有一个气血按摩仪的这么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不会取消吧？ 在原组合的基础上，我会加赠一个血压计， 再赠送一个血压计，那就是一台欧格斯主品的制氧机，同时赠送气血按摩仪， 对， 同时今天再送便携手腕式的血压仪。 是的 啊，这是刘波厂商带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惊喜。这个血压仪的大概的市场价值是多少钱 啊？大概市场价值在298左右。 298左右。好了，现在我要说电话，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当然了，我们说送出这个血压仪啊，它只是一个赠品啊，但是确实代表厂商的一份心意。但是我们还是要着重来介绍一下这个主品，也就是说欧格斯的家用制氧机。之前节目里面咱们说制氧机啊，不是说你需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每家必须要有一台的问题。 对，所以说制氧机这个东西呢，它已经从若干年前家庭的一个生活的选择品，变成了今天的一个生活的必备品。只要是你想要去呵护全家老小的一份健康，而且你看像我们的制氧机，它是获得了医疗器械的注册资格证。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单单能帮您做保健，还能帮你去预防和治疗到一些老年性的疾病。更重要的是，就像比如说出现到昏厥或者出现到晕倒一些需要急救的时刻，最关键的黄金4到8分钟，我们是可以帮你去进行一个把控的。 对，人在一旦发生了这样紧急情况之下，救护车来的时候往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扣上这个 氧气罩， 让这个患者，让这急救的人群来进行吸氧。黄金时间是4到8分钟。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人突然晕倒了，晕厥了，我们打了这个999的急救电话，那我们想一想，急救车从 医院出发， 嗯， 按照咱们目前北京的路况的情况， 是， 我想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个数，四到八分钟能不能到家里边？ 对， 如果是这会儿你家里边没有一台制氧机的话，怎么来补充氧气呢？啊， 所以说家里如果没有到一台制氧机的话，那后果可能就是不堪设想的。 嗯 嗯， 四到八分钟的时间，如果您家里边就备上欧格斯的家用制氧机，刚才你说是取得了医疗资格许可证的一个厂家做的家用制氧机， 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浓度呢，是相对于市面上可能你也花了比如说几千块钱上万元去买到的所不具备的90%以上的浓度， 90%以上的浓度， 所以它可以达到急救的标准。 这个浓度我是可以调节的啊。 其实我们的刻度设置上还是非常人性化的，我们一共给大家提供了5档式的一个调节，那这里面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呢，有到3档式的一个调节，像刻度一，我们对应的是90%的一个氧浓度，在这里呢就可以达到急救的一个标准，就像我们去打120啊救护车上面的这个氧浓度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如果选择到3的这个刻度呢，我们对应的是60%的一个氧浓度。比如说很多的老年性疾病，像慢性支气管炎呀、糖尿病呀，一些代谢类的疾病，我们是可以达到一个提早的预防和缓解的一个功效。到了5的这个刻度呢，就是普通的一个保健的功能。这个对应的是30%的一个氧浓度。 就 是相当于我们平时去氧吧呀、去医院呀、吸氧的一个简单的保健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咱俩年轻人是不是？ 对、 比较劳累了，工作比较疲劳了，回到家里边觉得有点头晕目眩啊，可能这个大脑供氧不足了。因为北京的这个天气，包括汽车尾气的排放哈。那这会儿咱们就调到5档，吸一吸30%这个氧气， 对， 就可以了。 是 啊，它确实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要，可以满足整个家庭不同年龄层的一个 需求 啊。这个产品还是不错的。再说这个产品，我见过这个产品，它是大概的体积就是跟一个饮水机的水桶那么的大小，然后下面有4个万向滚轮，是吧？ 是，而且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呢，也不会损坏到家里的这个地板，而且就是老年人自己在家随意的去，比如在不同的区域去使用它的话，拖拉起来都是比较方便的， 拖着走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哈。还有上面我看有一个小气瓶，里边是可以装水，然后再拧上去，那个是主要是湿润氧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对， 湿化就别太干燥了， 是吧？ 好了。其实操作起来比较简单，用起来呢非常的方便，但是很实用的一个产品啊。 没错。 这一款欧格斯的家用制氧机，我们再说它的市场价值大概要多少钱？ 2980元。 那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告诉大家是多少钱？ 1480元。 1480元。欧格斯家用制氧机的主机，另外赠品是什么？ 赠品有到像之前大家也会拥有到的气血通、还有到今天刘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特别加赠给大家的礼物，就是我们的电子血压器。 便携式万氏的一个电子血压仪， 对， 也是两个赠品， 是两重礼物， 两重礼物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是按摩仪，家里边您要是疲劳了，上了一班辛苦了，回家按脚按个背都没有问题，气血按摩仪。 那在这里呢，想要再格外的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哈，今天送给大家的多功能的气血通啊，你像很多老年朋友在早晨起来的时候会有到沉僵啊，或者经常会觉得手脚麻木啊，其实也是这个末梢神经的血液循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会出现到一些堵塞的状态。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气血通也是通过高频振动的这样一种方式和原理啊，最终呢促进这个加强血液的一个循环。 另外一个就是看看测测您的血压，便携式的万氏的血压仪哈。两个赠品送给大家，一共这3个产品都拿回家只需要1480元。再说一下我们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欧格斯家用制氧机的市场代表乐怡，在这里呢也保证给所有的消费者朋友，我们的核心技术无油压缩机保用10年啊，采用德国的技术，同时享受国家3包的政策。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陶一楠。北广购物，愿您在新的一年里月月赚钱。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王烨。我是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小佳。祝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马龙，咱们北京电台自己的。 我是 BTV 春妮的周末时光的节目主持人全妮。 我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和我是大医生的节目主持人月月。 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订购热线400-015-5151。 氧气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太重要了哈，因为我们之前看过很多的报道，也有很多的专家或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说，其实有很多的疾病都是跟体内的缺氧是有关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不好的一些个细胞，比如说癌细胞，它就是厌氧的。 嗯， 当你的体内氧含量比较高的时候，这些个病灶其实都会离你比较远。 是，而且是不光有到癌症，像这个老年性一些常见的疾病， 嗯、 比如说这个老年痴呆 啊， 它其实 阿尔茨海默症， 对。也是因为缺氧所造成的、 嗯、 甚至说在近几年来讲，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专家对于这个氧的一个重要性的研究已经是逐渐的深入、 嗯、 所以说他们得出的结论说一切老年性疾病的根源都是缺氧症、 嗯、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哈。从我们生活的实际来出发，如果大脑缺氧的话，你会觉得头晕目眩， 是 如果大脑啊长时间的缺氧的话，你就脑细胞就会受损， 嗯， 脑细胞受损有很多，脑细胞受损就是你比如说你晕厥， 是 你缺氧晕厥之后你再恢复意识，它可能是一个永久无法修复的一个伤害， 就等于说可能你的生命还存在， 嗯， 但是呢你的大脑可能已经提早的进入到死亡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你身边任何人对你的呼唤也好，他们对你的爱也好、嗯、感觉你是再也感受不到的。 哎呀，所以说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的不仅要活着，而且是要有质量的活着。 对， 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款产品欧格斯家用的制氧机啊，这个制氧机呢可以说已经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它首先必备的问题，首先它可以起到一个急救的一个作用。 嗯， 在当你在家里面出现了问题，比如说你的家人，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在白天， 老人身边， 对，不在老人身边，白天你需要上班去工作，老人在家里边哈，那上了岁数呢，他就会有一些老年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一旦高发起来哈，出现这种晕厥，或者说低血糖这种晕厥，在家里边很可怕的。 嗯， 如果这会儿身边有一台制氧机，你立刻的把氧气吸入啊，那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或者说有效的延长你的救援时间，在吸氧的同时你再拨打999的急救电话，那这段时间就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是就给了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缓冲的余地、 啊、对没错哈。另外这个产品呢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也是非常需要的一款产品。你也觉得我们身体表面没有什么创伤啊，我也没有什么基础病，我怎么就是每天很疲劳很疲乏很劳累呢？ 但是其实这些大家也都可以去做一些健康的检测， 嗯， 比如说手边有到一些通讯工具，其实也都可以上网上去查一下， 嗯， 比如说经常早晨起来觉得，哎呀晚上睡觉了，为什么早上起来总是会觉得有点难受， 嗯， 好像说这个睡眠质量也不是特别好， 或者起来之后浑身腰酸背疼的是吧？ 哎，对、 啊， 其实都是因为缺少氧气造成的， 嗯，体内缺氧， 对， 你的身体的这个机能啊恢复的不够完全， 没错 啊。那今天这款产品呢，我觉得主品欧格斯的家用制氧机，这款制氧机1到5档调节， 嗯， 不仅能够产生氧气，同时我看你们产品还有一个功能是 负离子，对 啊，负离子这款机还能产生负离子是吧？ 是，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大自然， 嗯 啊，大森林里面的那样一种最自然的最有到纯净的一个状态 啊。同时今天两个赠品也非常不错，一个是 气血通，嗯， 这个气血通我看可以按摩身体的很多个位置哈、啊、 是 啊、 比如说它可以按摩我们的这个油点到面、 啊、 再到线 啊，有点到面的， 反正就等于说是你身体哪儿难受哪儿不舒服、 嗯、 你都可以用它去进行一个很好的疏通筋骨呀、 嗯、 活络血液呀，包括促进循环呀，然后进行一个很好的按摩、 嗯、是你去按摩店里边做一次按摩也得100-200块钱呢， 不便宜 啊，这个放在家里边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今天特别送出的本档加赠的便携式的血压仪， 是 你可以放在包里边，在家里边手腕式的，你时不时的如果你难受你就测测你的血压正不正常。 对， 你看这些个产品加一起啊，如果说你都去外边做去医院做的话，一个是耗时耗力啊、 嗯、 还有花费金钱。 对， 但是今天只需要1480元，这些产品你都可以拿回家了， 是 做了一个小范围的一个家庭护理套餐啊、 嗯、 相当于这么说，我们说如果去医院吸一次氧的话50大概50块钱、 嗯、 便宜点的30，贵的100块钱哈， 嗯， 你30到100，那如果说我们去医院吸一次氧，你来回的路上花费的时间， 是 你的路费加一起要多少钱呢？ 对啊，你加上的话你可能一次就上100元。 对， 而且你想你去医院这大热天的，老年人你说谁愿意折腾呀？ 没错， 折腾在路上，这还没到医院吸上氧呢，你说这路上再晕倒 那就 更麻烦了， 得不偿失哈、 嗯、 去一趟医院吸一次氧， 小一百块钱。 是。 那今天我们1480这个欧格斯的摄像机您就拿回家，十年是吧？你们核心部件 无油压缩机， 无油压缩机十年可以这个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那你想想，吸一次氧和几毛钱几分钱，你要用十年的 话，这成本就太划算了。 好了，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家庭吸氧呢非常的重要啊，一台这个家用的制氧机也非常的必要啊。我们之前看到在市场有很多的这个制氧机，有的是往里边加什么粉儿，有的加什么各种兑的各种东西，不便宜，也在4000-5000块钱，那种大型的吸氧机更贵哈。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家用便携式的制氧机很简单，操作更方便，很小巧哈。加上赠品才1480元，当然是我们为北广购物的听众做一个特惠的一个优惠组，还是要问乐怡，究竟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让它不加任何的东西，我用十年都能够有这样的氧气源源不足的吸进来，原理是什么啊？ 嗯，其实我们的这个原材料啊，就是咱们天天呼吸的外面这空气， 就是空气。 嗯，我们通过无油压缩机把空气先吸进来， 吸 进来之后呢，再通过分子筛中的人造沸石 啊， 这个人造沸石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是来自于法国的，咱中国是没有这东西的，咱只能是来自于法国。然后我们人造沸石呢，把氧气留下把氮气排出去。 就是这个人造沸石，它可以吸附氧气。 对，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留下来的氧气进行提纯。 提纯，再通过另外一个管子，然后我们直接 给予到我们的身体中去。 一个简单的方法，空气当中的分子筛，然后把这个氧气提纯，然后人造沸石留下来哈。这个原理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原理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很多这个大型的飞机、 大客机 啊、大客机上面的这个吸氧的原理是一样的。 就我们坐飞机，在飞机当中那么小的一个空间，我们还有充足的氧气，也就是说飞机也用的是这个人造沸石分子筛的这么一个原理， 是分子筛原理 啊。你这样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啊。这款制氧机核心部件，刚才你说的这个无油压缩机，一开始我们就承诺是十年， 对，十年质保的， 没有问题。 对 啊，十年。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放心的使用啊。这款制氧机你看起来很小巧，但实际上它的功能很强大，完全可以满足你家用的这么一个吸氧，没有问题哈。 是，那这款制氧机呢，不单单是有到家用制氧机的这样一个标准，同时呢，我们也是获得了中国救援协会唯一官方指定的具有急救功能的制氧机。 中国救援协会颁布的一个官方颁布的一个指定产品， 对，而且就我们自己， 就你们这个欧格斯的制氧机的产品 是 可以急救的家用制氧机，不仅是你平常可以做保健吸氧用，关键时刻真的是可以起到大作用哈，送给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爱人，这都是一个好产品。再说一下我们的价格，这款产品的市场价值单一台机器是多少钱？ 2980元。 那么今天我们的产品组合是什么？价格是多少？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 今天我们不单单有一台欧格斯的家用制氧机，还有到我们的气血通，包括到今天刘总来到现场特别加赠给大家的礼物电子血压器，所以三件健康的宝贝，今天的总的尊享价格1480。 三件加一起只要1480元。 对。 说电话，电话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是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北广购物的明星产品欧格斯家用制氧机，另外今天特别赠送给大家，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厂方再加赠了一个万事便携的一个血压仪。 当然了，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具有到保健的一个功能，其次呢，对于一些老年性的疾病比如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呀、糖尿病呀，我们还会有到一个预防以及辅助治疗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资格证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还是和120包括救护车上面有到一样的90%以上氧浓度的急救的标准。 而且我们知道家家户户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突然的晕厥，中老年人的慢性疾病一旦高发的时候，这个最佳的黄金救援时间就是4到8分钟。 没错， 这4到8分钟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救护车来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氧气罩拿出来给患者扣上哈。 是， 但是在咱们北京的这个路况情况之下，又有多少家庭在4到8分钟之内能够接受到 来自于救援车的这个急救，所以这会儿就凸显出家里边有一台制氧机的重要性。 没错，所以说我们不如说提早的、预防大于治疗嘛。我们提早的把家用制氧机来放在家里，就相当于一个急救的医生天天都陪伴在你的身边，我想对于老年人朋友来讲，他也是更加放心和安心的。 对，这款制氧机呢，它是取得了医疗资质的一个证明，另外还是刚才你说救援的 中国救援协会唯一官方指定的具有急救功能的制氧机。 唯一指定的具有急救功能的制氧机，这点就非常的厉害哈。 对， 而且这款制氧机只需要1480块钱，今天我们的这个北广价格哈，你想一想，去一趟医院吸一次氧，你可能花个小100块钱。 是， 但是这款机器，乐怡这边保证是10年之内，核心部件无氧 合机 啊可以保修啊，没有问题。那核吸一次氧也就是几毛钱、几分钱的事情，还是非常的便宜哈。另外呢，这款机器它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一共就5档，一二三四五，一档是最大的氧浓度， 对，90%以上， 90%以上。那么5档是30%的一个保健性的一个吸氧，底下是一个万向果轮，你可以随便的一个拖动，整个机身呢也就是一个饮水桶那样的一个。饮水桶的水桶那么大小的一个便携式的一个， 放在家里不占地儿 啊，随便可以拖着走。你到卧室里边，到客厅里面看电视、看报纸，或者说你拿到卫生间里边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使用起来很简单。另外后边还有一个负氧离子的一个设计， 是，这个负氧离子呢，就等于说我们在吸氧的过程中，还可以去达到一个像大自然呀、大森林啊这样有道的一个氧气的状态，等于说是双重效果给予一身了。 双重效果给予一身，氧气供给您的同时，今天还有两个赠品送给大家。 有赠品就太棒了啊！包括到我们的气血通啊，也是舒活筋骨呀，调节这个血液循环呀，就是哪儿不舒服，我们直接就按摩到哪里。 按摩仪。 气血通，对，还有到今天刘总来到现场特别加赠给大家的万氏便携式的电子血压器。 万氏便携的电子血压仪，这个在市场价值刚才说也要299块钱，今天额外加赠送给大家。 是 我们北广购物今天这三个都拿了一起，我们包邮，整体的价格乐意说一下多少钱。 整体的价格今天尊享给所有的会员朋友1480元。 1480元啊，三个产品您拿回家，也算是家庭的三个 健康的宝贝， 健康宝贝套餐了啊。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张小姐，烟龄1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身在北京是昂城，每天都得找点乐子儿，这样的生活年复一年，难道就没点什么新鲜玩意儿？别人说你过时落后了，新的时代数字广播来了来了，音乐相声评书有声小说，那是最基本的，您了别嫌多，报个听你放放放，和北京城一起极乐安康。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我有2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我的身材扁又长，雕齿刻度画身上。 我可以画圆， 我可以画方。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